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先来和我听一段对话，看看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一、二、三、四。 孟莹，你干嘛呢？ 我热身呢，一会儿我要去跑步了。 这个动作热身啊？ 对啊，这不是活动膝关节吗？ 这个动作绕来绕去的，还没准你没热身呢，这个膝关节就受伤了。 啊，这么厉害？那我应该怎么热身啊？ 那我今天就教你几个正确热身的动作，好不好？ 好。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对话啊，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我们在锻炼之前的热身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我们的热身到底正不正确。那像我呢，比较幸运，有李教练在旁边可以给我进行专业的指导，但是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未必能够像我这么幸运啊，能在旁边遇到李教练这种专业的人士给我们进行指导。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在锻炼之前进行正确的热身。那我们就听李教练和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吧，怎么来进行我们锻炼之前的这个热身呢？ 那其实热身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个训练的主题。 嗯， 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热身是全身性的热身。 嗯， 不管你是训练做有氧，比如说去跑步，像孟莹要去跑步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要一会儿去做这个器械训练或力量训练，那这些热身都会对你有帮助。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热身的时候，我不需要太多的设备，可能你需要一张垫子就可以了啊。如果您在室外的话，那只需要找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平整的场地就足够了。 对 啊，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啊。 那我们热身，既然要热身嘛，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全身性，我们会有一个顺序的问题。 嗯， 对吧？有的人说从头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呢？那我们热身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从下到上。 从下到上啊，我一直认为是从上到下的。 嗯，那我们哪个部位离心脏最远呢？身体？ 脚啊。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的手指脚趾身体的最末梢的位置是最容易冻伤或就是感觉很冷的。 嗯， 所以呢，我们要从远端往近端去做热身，这样的话身体就会热得很通透啊。 哦，是这样的道理啊。 对，所以我们的热身呢，而且我们的脚又被称作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嗯， 所以呢，我们说要从脚开始热身的话，会加速血液的这个流动。 嗯， 而且容易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迅速让温度提升起来。第二呢，大量的肌肉在我们的下肢，所以从脚、脚趾、脚踝、小腿、大腿一直往上这样去做热身的话，身体会迅速的温度提升，很快会有一种出汗的感觉。 嗯， 所以呢，这个热身呢，目的第一个提高身体的温度，提高我们的代谢，同时还要提高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这种兴奋性。 嗯， 那这样有准备于我们去做运动嘛。第二，热身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从一个 静止相对静止的状态啊，到一个运动的开始到一个激烈状态中一个平缓的过渡。 嗯，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热身除了刚才说温度的提升啊，我们注意力神经系统的兴奋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关节要分泌很多的滑液。 嗯， 那这个滑液的分泌呢是需要我们在运动的动作幅度中关节才会分泌滑液，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其实这种分泌都会比较少， 是， 所以我们对于热身的重视就要提升。那我们在每一个动作中呢要做到尽量大的幅度， 嗯， 那这样才有助于滑液的分泌。 嗯 啊，那这些都是偏理论一些啊，也是做好热身可以预防大面积的这种运动损伤。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热身，需要有这些理论基础的一个支撑，或者说告诉大家我们热身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加的重视它，再到后面我们去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该怎么去做各部位的这些热身的动作嘛。 嗯，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完了就是一些重要性，那我们说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 好呀， 以下的所有动作呢，我建议每一个动作呢做的次数呢差不多都是在20次到30次左右。如果您觉得计数太麻烦的话， 嗯， 一般每一个动作做1分钟左右。如果是左右交单侧去做的话，每边做30秒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热身的目的呢不是像我们做训练啊，可能多少个重量多少次多少组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嗯， 没有，热身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整体性的一个方式， 就是自我感知上的一种判定方式嘛。就像刚才李教练说的，你感觉你出汗了，但实际上也不能出的像我们在锻炼的时候那么大汗淋漓的状态，就是微微的发热，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热身的状态就是要让你的身体发热了，所以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热身的作用已经起到了就可以了。 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热身的感受和标志。 嗯， 如果你感觉你的后背还有你的头部开始有那种毛孔开始有扩张， 嗯， 温度提升，手心开始有冒汗，脚心也开始有冒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热得比较好的状态 啊。哦， 嗯， 大家可以去判定一下吗？ 对，所以为什么刚才孟莹说到一点特别好，叫因人而异。如果你平时自己锻炼比较少，那你的热身时间可能要拉长一些。 嗯， 所以15分钟的热身才能让你比较热透。但孟莹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好，就是绝对不能你热身以及浑身湿透大汗淋漓，那其实这个强度也太大了。 对，那你就已经进入到锻炼的那个状态了。 对，其实那个可能我们的关节还没有准备好啊，但你的肌肉已经温度很高了，然后你过于兴奋，那这个时候可能关节就会进行一些我们说软骨啊或一些磨损，关节的劳损现象就会出现了。 对 啊，所以好的热身那还是很关键的。那我们先从脚趾开始 啊， 注意 刚才不说了吗，远端嘛。 对，是脚趾啊，可不是足，是脚趾， 更远了最远 好了，所以怎么能让你长高呢，瞬间长高5到8厘米呢？ 踮脚尖啊。 对了，第一个动作就是踮脚尖。 踮脚尖也是热身？ 当然。 嗯 啊，我不需要你去现在来回，哎，李教练我要不要先跑几步。 嗯， 可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先踮脚尖踮脚趾，最好我们叫站在脚趾上，所以呢你要很努力的去长高， 就用尽全力让我的这10个脚趾都使上劲儿。 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久不用脚趾了，就是你发现如果让你踮脚踮一会儿，你会发现好像不容易在那个位置保持住。 嗯 嗯，就是你要反复做踮，把你的脚后跟尽量抬离，甚至你的脚掌要离地，就有点像跳芭蕾舞的那种感觉。 嗯， 原因是什么呢，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当你去反复去做踮脚趾的动作的时候，远端的肌肉被刺激，从筋膜的角度它会整个让整个下肢肌肉都被激活。 嗯， 如果只是随便的脚后跟离地，脚掌还在地面，脚趾不发力的话，一定程度上训练对于筋膜的激活没有很多，反而对于脚踝的压力，小腿会压力会肌肉会压力会比较大。 哦， 所以是做整体性的踮脚趾，然后下来落呢可以脚后跟 光落到垫子上，那这样的冲击呢是有助于钙质的沉淀，所以有一种那种打桩机的感觉，垫起来咣，垫起来咣，当然不用特别刻意的用力往下砸脚后跟 啊。但是刚才在李教练介绍的时候，我想到这么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在垫子上这样做，那是不是在室外不太推荐大家这样去垫脚尖？那脚后跟会砸到吗？ 因为我们还是有鞋的嘛。 啊， 对。要如果你光脚，我是很推荐，如果你在室内锻炼的话，一定是光脚去做。 对， 因为这样脚趾跟地面的接触和垫子的接触，神经反馈， 对， 其实对我们脑部是很好的。但如果你在室外穿鞋的话，那像孟莹说的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你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在太硬的地面，比如说那种水泥地呀、沥青的地面，就是当然要小心，所以你 塑胶跑道上是比较适合的， 对，轻拿轻放吧，好吧。那我们希望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希望有一个刺激，因为这种钙质的沉淀对我们很有帮助。除非你有跑有跳，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的通过这种冲撞对骨骼的刺激加速钙质的沉淀。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做运动的时候没有这种小幅度的冲击，所以对于钙质的沉淀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一开始做热身嘛，就是需要你有控制嘛，所以你提得越高，你会发现你的脚开始发热了，因为那个部分劳动嘛。那然后呢，当热的时候你肯定感觉小腿会很多，所以这个大约做30秒左右就 OK 了。提完以后呢，我们做下一个动作就是保持上半身真的是直立的状态，尽你最大的努力向下蹲， 从颠到最高变成了蹲到最低。 对，但是你身体不准向前倾，就感觉好像靠着墙向下蹲，脚后跟不准离地 哦，直直的向下蹲。 对，其实这个动作有一种感受，就是你的膝关节要超过脚尖。 要全蹲啊？ 没有，不是全蹲啊，只是上半身永远是直立的， 哦， 然后尽可能去蹲，但脚跟不要离开。这个时候你的膝关节会超过脚尖。 但是膝关节可以超过脚尖吗？ 哎，那就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那我现在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拉伸你小腿后侧的比目鱼肌，同时增加你踝关节的角度啊，我们叫足背屈的幅度，增加这个幅度。不管你是跑步，还一会儿做下肢的力量，做蹲，还是做什么箭步蹲走，还是所有的下，只要与下肢有关的话，我们足背屈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我们说勾脚尖的这个动作幅度在增加。因为我刚才已经做了提踵， 对 啊，然后呢是踮脚尖的动作，相反我要做反方向，这样呢对于我小腿前后的肌肉筋膜就有一个非常好充分的一个热身的效果。你下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背部一直挺直，不准弯腰，也不准向前倾的时候，哎，小腿后侧有很强的拉伸，同时你会感觉小腿前侧的肌肉有适当的挤压感，就对了。因为我们只是做热身的目的，没有太大的负重，所以这个动作是可以做到， 对膝关节也不会有什么冲击。 我们往往说膝关节不要超脚尖，膝关节不要超脚尖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负重。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热身是自身体重， 对， 是我们合理的正常的幅度，是安全的幅度，是要做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有，哎，听到了一个点啊，说什么膝关节不要超脚尖，那不是永远不超脚尖。比如说我们走路向后迈，你登地的瞬间的时候，其实你的膝关节早已超过了那个你的脚尖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来系统的知道这个碎片知识的背后逻辑是什么，整理出来它就不是碎片了。 对，要活学活用，不要死记硬背啊。我刚才就是属于死记硬背了。 孟莹刚才看我那个眼神都亮了，这已经颠覆了他对这个知识的这个认知，对吗？其实没有，我们知识要看怎么用，用对了是知识是智慧，用不对那就是误区。 对， 所以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也是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做完以后你明显发现一个感觉，就是哇，那个小腿和脚趾脚踝已经开始有一股热流往上窜了， 微微发热啊。 对，好，然后做完这个呢，我们忽略掉膝关节，直接到髋关节了。 为什么要忽略膝关节？我在小剧场的时候我还在认真的活动我的膝关节呢呀。 哎，所以嘛，就是我会为什么问你，你干嘛要做这个动作嘛，对吧？ 对呀。 那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在做热身的时候啊，双手放在大腿上，双腿并拢，然后在那里绕膝。其实膝关节是有这样的动作，但它真的也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词叫做微微啊，就它会有这样的动作，但是我们不能主动的去把这个动作幅度打得很大。而且 膝关节属于一个我们叫做传递关节啊，其实传递是加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膝关节的问题都与你的脚踝和你的髋关节骨盆有关。你什么时候把你的髋关节和骨盆和脚踝解决掉，你的膝关节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表象问题。 嗯， 除什么除啊，比如说哎，你做过这个膝关节的手术，什么十字韧带重建啊，半月板的问题，那我们再去单独去看这个膝关节，但是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还是会导我们的髋关节和足踝这个部分， 把根儿先解决了。 对，就是如果你说哎，我每次感觉膝关节不舒服，那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绕膝，结果可能会让膝关节越来越松，然后你不做好相应的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强化的话，结果就是它反而问题以后会越来越严重，然后甚至的话你因为觉得它严重你停止了锻炼，那我就养着别乱动呗，反而会加速你的关节退化。 嗯， 就是我们说有点像蝴蝶效应啊，一个动作一下引发了你不敢动，不敢动时间长导致它退化，那这个蝴蝶效应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正确的理解。那我们膝关节的热身的动作呢，我们要等髋关节做完以后再来找膝关节。 哦，这儿得跳一下。 对， 完全是从下到上啊。 对，所以这个从下到上是一个整体的大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会有顺序上的一个调整。 嗯， 那就到了髋关节了啊。髋关节第一个动作特别有意思啊，双脚呢打开，略比肩宽或与肩同宽啊，两个脚呢就是平行，像一个数字十一的一个姿这个状态就好了，不需要打开啊。 嗯， 然后呢做一个腿向内夹然后向外打开的动作。 嗯，这个动作好简单。 对，这个动作其实特别常见，我们经常见一些女生不会蹲的时候，下蹲的时候她要把两个膝关节靠在一起 并在一起了。 对，其实现在就是你双腿微屈以后做向内夹向外打开，向内夹向外打开的动作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在水平面以及冠状面去把我们髋关节的活动打开。你会发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脚会内侧和外侧交替在支撑。 嗯， 原来它会连接到我们的整个足踝和下肢。那我们刚才的踝关节就是脚踝的这个热身是前后嘛，我们是矢状面的。 嗯， 当我们加了髋关节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哎，脚踝内侧和外侧也会得到一个活动和激活和热身。这样的话我们脚踝周围的肌肉都会被激活，那它的关节的稳定性还有一会儿做运动它的兴奋程度状态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嗯，那我的这个向外侧打开也是要打到最大吗？ 对，尽你的能力打到最大。其实向外的时候你要最好去感受你的臀部去参与打开，向内的时候是大腿的内侧在向内夹，膝关节向外打开的时候是臀部会更多一些。 好，这个是我们髋关节要把它左右的这种打开。 嗯，对，那这个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髋关节的动作了。那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个动作叫做侧压腿。 嗯， 但侧压腿其实幅度有点大啊，我建议大家做这个侧压腿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版本就可以了，你的两个脚呢略比你肩宽一点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让你的臀部依次向两边的臀部后两边的脚的后侧去移动，比如说我 侧后方。 对，侧后方，侧后方45度的方向。我比如说我现在向右移动臀部，然后我的右腿就要弯曲，左腿伸直，你就能感觉到左腿的内侧和后侧的位置有拉伸感。 嗯，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了。把我们刚才通过不同的角度开始进行一些动态的拉伸，这是一个侧后方的一个练习，能拉伸到我们的大腿的后侧还有大腿的内侧。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那个抱小腿 啊， 有点像踢毽子的那个动作啊，把小脚端起来，我们之前说有点像那个叫角斗士的那个， 对 啊，顶牛的那个游戏一样。所以你抱腿这个时候就开始拉伸你的臀。 嗯 啊，这个就是也是动态的，所以这两个动作呢都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髋关节打开啊。刚才我们向内夹向外夹的这个动作是目的让我们开始有一点热身和活动，关节分泌一些滑液，同时把脚踝激活啊，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类似于侧压腿的动作， 只不过没有蹲那么深， 不用那么深，有拉伸感就好了啊。然后呢第四个动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角斗士啊，抬小腿的这个动作啊，把小腿往前抬，你会感觉到有臀部有拉伸、 嗯、 那抬小腿有个小要求，就尽量让你的小腿要平， 嗯， 和地面平行、嗯，那这个拉伸感才会尽量往高抬，把那小腿抬抬抬抬到你肚脐的高度和你的腹部等高的时候，拉伸感会很强烈。当然这些都是动态的。如果你说李教练，我发现我好像根本没有办法抱起来，我根本站不稳，怎么办？那你就是像前面像做踢毽的动作一样，脚往上踢就可以了，做动态的、 哦、不用固定下来。 不用，就是我们现在是做热身嘛，就是你要从你能做的幅度和状态开始做。当你发现你这样做旋转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的旋转幅度就打开了。 嗯，对，感觉是把髋关节360度都转了个圈啊。 对，但是我们前面还没有打开，所以我们还要开打开前面、 嗯、 然后下一个呢动作呢，我们要做一个前后站立的动作，去把大腿后侧的肌肉激活，同时让我们的膝关节有好的一个改善。 嗯 啊，那这个动作呢就是前后站立，你的重心在你前面的脚，然后你的两个手打开在两侧，分别要让你的脚心和手心去踢到、 哦、 啊。 那勾脚踝这样行不行呢？ 勾脚踝 就是用这一侧的手，不是刚才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吗？ 嗯， 然后后侧那个腿我就是同侧的那只手把它勾回来。 嗯， 这样子。 哦，其实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会出一个小问题。 嗯， 那这个动作我刚刚做了一些示范，梦莹看到了啊。首先我还要继续说，原因就是如果我勾脚踝这样去做，其实我的大腿会打开。 嗯， 我为什么要前后站立？就是我要把后面的腿留在后面。 嗯， 就是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大腿是永远留在后面，这个时候前面会有个拉伸。然后呢，我主动去这样去踢，当然最好是你用去踢到你对侧的手心，比如说我要用右腿就踢到左手、 嗯、 当然其实同侧也可以踢，原因就是我要把我的大腿后面的腿永远留在后面。 嗯， 如果只是为了踢手心的话，其实好容易。 对， 那留在后面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腿前侧髋关节前面一直在拉伸、 嗯、 同时你的膝关节就得到了改善。所以你的脚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踢花毽子。 嗯， 就是一个是从后面踢，一个是从侧面踢。 嗯， 这样的方式锻炼对于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既有拉伸，同时还有强化，而且对髋关节有拉伸，而且对膝关节得到一个比较好，比刚才那个绕腿的动作好多了 啊。您记住了吗？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剩了我的身，党的光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过鞭子，躲过鞭子，走敌人。唱着山歌给党听，

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如何进行锻炼之前的热身。我们听到李教练和大家介绍了热身的重要意义，知道了这些理论知识，我们才能够更加重视热身，也明白要如何科学的热身。热身的时候，我们应该由下到上对各部位进行热身。李教练给大家介绍的非常仔细，像是我们最远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脚趾，再到我们锻炼过程当中的脚踝，以及再往上到达我们的髋部。因为髋部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部位，所以它的活动范围也是比较大的。我们既要进行左右的热身，也不要忘记给它做前后伸展的热身。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说一说髋部的前后热身又该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还要开打开前面，然后下一个呢动作呢，我们要做一个前后站立的动作，去把大腿后侧的肌肉激活，同时让我们的膝关节有好的一个改善。那这个动作呢就是前后站立，你的重心在你前面的脚，然后你的两个手打开在两侧，分别要让你的脚心和手心去踢到 那勾脚踝这样行不行呢？ 勾脚踝 就是用这一侧的手，不是刚才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吗？ 嗯， 然后后侧那个腿我就是同侧的那只手把它勾回来。 嗯， 这样子。 哦，其实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会出一个小问题。 嗯， 那这个动作我刚刚做了一些示范，孟莹看到了啊。首先我还要继续说，原因就是如果我勾脚踝这样去做，其实我的大腿会打开。 嗯， 我为什么要前后站立？就是我要把后面的腿留在后面。 嗯， 就是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大腿是永远留在后面，这个时候前面会有个拉伸，然后呢我主动去这样去踢，当然最好是你用去踢到你对侧的手心，比如说我要用右腿就踢到左手，当然其实同侧也可以踢，原因就是我要把我的大腿后面的腿永远留在后面。 嗯， 如果只是为了踢手心的话其实好容易， 对， 那留在后面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前侧髋关节前面一直在拉伸，同时你的膝关节就得到了改善。 嗯， 所以你的脚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踢花毽子。 嗯， 就是一个从后面踢，一个是从侧面踢。 嗯， 这样的方式锻炼对于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既有拉伸，同时还有强化，而且对髋关节有拉伸，而且对膝关节得到一个比较好，比刚才那个绕腿的动作好多了 啊。 因为如果你只是做一些关节的环绕，其实没有太多肌肉的活动的话，温度也没有起来，滑液也没有分泌，而且本身那个动作不属于这个关节特别主要的一个动作，反而会使关节越来越松，越来越不稳定。 嗯， 可能你运动一疲劳，肌肉没有力，就很容易受伤 啊。这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髋关节前后的这样的一种热身，左边做完了右边也做一下，互相交替嘛，都隔30秒。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可能动作朋友们听得有点多啊，我们再简单梳理一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踮脚尖，第二个就是下蹲。踮脚尖的目的是为了让小腿后侧整个脚趾发力，把整个下肢激活向下蹲。第二个就是背部一点挺直向下蹲，可以向下蹲超过膝关节超过脚尖，去拉伸小腿后侧的肌肉，同时让增加勾脚尖的这个幅度。 嗯， 也就是我们叫足背屈的这个幅度，你小腿和脚背的这个幅度越小会越好。好了，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双膝微屈打开的，然后呢膝关节向内夹向外打开，向内夹向外打开。 嗯，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发现脚向内，双膝向内夹的时候，要让脚的内侧支撑在垫子上。 嗯， 然后相反，膝关节向外打开，让脚的外侧支撑在地面上。哎，这样的话，我发现脚踝也跟着也做了热身，同时髋关节也被激活了。好了，做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类似于侧压腿的动作，然后双脚打开。 嗯， 略比肩膀宽，然后臀部向侧后方， 对， 移动啊，移动啊，啊，那移动的时候去拉伸，移动到哪一侧？比如说我的臀部向右侧右后方移动的时候，就在拉我的左腿；相反，我在向左的时候拉伸我的右腿。 嗯， 啊， 好，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就开始做那个踢毽子的动作， 勾脚啊， 对，向前可以踢毽子啊，那就有点像模仿像踢毽子的动作， 对， 哎，反复踢，你会踢一段时间，你的腿就能踢得越来越高， 嗯， 你的脚呢往肚脐的高度去尝试去踢，越来越高啊。做完这个以后，就是一个踢腿的动作了，前后站立，重心在前面的脚，然后把后面的大腿永远留在后侧， 嗯， 只是弯曲小腿。手呢向后打开，那脚给一个目标去踢到手心的位置，不一定能踢，就是不一定要踢到啊，毕竟地面还是很脏嘛，对吧？你就是往高踢，一个向内一个向外，这样对我们的髋关节前侧的拉伸就得到了一个改善，同时对膝关节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激活。 对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有关于下肢的热身。如果您能按照我刚才说的方式，每一个动作做30秒到1分钟，因为是有的是教单边的嘛， 对， 做完以后大约这已经有6个动作，5-6分钟做完以后，我保证你现在感觉你的下肢超级灵活，很自如， 嗯，对，哦，而且也热起来了， 对，我现在都有点热了， 嗯，那当然刚才提到了我们做完髋关节之后还要回去把膝关节再进行一些热身，那这个膝关节的热身又该怎么做呢？ 我刚讲完了， 刚才那些就是相当于把膝关节带起来的热身。 对，原来我们膝关节的热身更主要是在后侧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去踢，因为这样踢完以后，它对于关节的周围，其实对我前面的腿肌肉是有拉伸的。然后呢，刚才我还做了一个侧压腿的动作，是不是对后侧的肌肉有拉伸？ 嗯， 其实在这个不自然之间，我已经把膝关节做完热身 啊。因为我之前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给膝关节进行热身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可以坐在一个让我们的脚微微离地的地方，然后就这样前后自然的去摆动我们的小腿。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让膝关节滑液分泌更多的一种热身呢？ 嗯，莫英说的很好，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中摆腿啊。 嗯， 那如果单纯是从分泌滑液来讲的话，是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我们现在在做热身， 嗯， 包括刚才莫英做那个绕腿的动作，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目的性太单一了。那我刚才在这样来回摆的去向不同的方向去踢的时候，其实已经能达到这个目的了， 哦， 啊。那我们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中摆呢？第一个，康复的人， 嗯， 就是膝关节是有问题的人，我们需要让他分泌更多的滑液，尤其在训练初期，确保。那我就单纯让他去做一个，好像我坐在那种桌子上去把那个腿小腿前后摆过来摆过去的，可以的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老年朋友，关节滑液分泌太少， 嗯。 啊，所以这个动作它的独特性在于就是它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人群性， 嗯，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这种热身方式呢具有普适性， 嗯， 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啊。我给大家分享动作中已经包含了这个目的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单独去做这个动作 啊， 因为它本身的摆动其实对于肌肉的发力和热度没有很高，只是关节的滑液， 嗯， 但我们热身的话除了滑液以外还要提高肌肉的温度弹性， 嗯 啊，避免它容易拉伤。 对， 啊， 那我们下肢的热身已经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就得说一说上肢了啊。 嗯，那上肢中间我们还要再讲一下有关于躯干的部分 啊。 啊，那然后呢，你下肢已经热完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半马步的动作。 嗯， 什么叫半马步？就是马步我们要扎得很低嘛，咱们会很酸很累。其实你做一个半蹲的动作，保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骨盆和下肢就固定了。 嗯， 然后呢，同时它还在收缩，所以会保持你身体的温度。这个时候你可以双手抱头啊，10个手指交叉抱于头后，两个肘关节向两侧打开， 嗯， 分别让肘关节向上指向天空。这个时候你的整个人像那个狗尾巴草似的被风刮过来刮过去一样的， 像我们的雨刷器一样啊。 哎，对，雨刷器，你看这个 左右 文字工作者就是不一样啊，你这啊描述就这么艺术啊， 就是左右去 摆动啊， 摆动。 其实孟云说雨刷器就有点能，那大家应该能听懂什么意思了。其实这个动作更想要给大家说，不光是左右摆动，而是你的手肘要不断的往天空去拉长。 嗯， 当这个时候手肘往上去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你的骨盆一直到你的腋窝的方向，你的肋骨中间、腹部中间、侧面都会有一个非常舒服的 强烈的拉伸感，啊， 对，有种伸懒腰的感觉啊， 嗯， 然后要给张床我就想睡了。 这感觉我们哪怕不是做热身的时候，平时做一做都会觉得非常舒服。 对，特别舒服，就是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你背部的那种压力感其实也会下降。 嗯， 啊，这个动作也是一样，一般我都会左右做，左右做，大约做多少次呢？左右做10次。 啊，但是左边当做五次的时候，我会附加一个动作。刚才我不是十个手指交叉放于头后了吗？然后呢，哎，我先倒到一边，然后呢，我再把两个手伸直推出去，向头顶的方向推出去，就是侧向伸懒腰的动作。 对，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不知不觉又把肩关节加进来了。然后呢，这样拉伸会更强烈，尤其是上面的那个手内侧，整个你的背部肌肉牵涉到手臂的肌肉，全部都能拉伸到。而且你要知道，我是十指交叉的，你要用你的手掌心和掌根往远推。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小臂的肌肉、手指都会有拉伸感。 嗯， 所以这个拉伸是从你的骨盆、侧腰的位置、肋骨、肩关节、手臂一直到手指，一个非常强烈的长拉伸。 这次又延伸到了我们上边的这个最末端。 对，就是刚才我们是脚趾嘛，现在一下就到了手指了。好了，所以相当于这两个动作我是综合起来做的。啊，左右摆动五次以后呢，每边各五次以后呢，我再推手各五次。 对， 哇，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觉需要一个纸巾啊，或毛巾。 真的已经不是叫微微出汗了。 嗯，还是微微。啊、对，就是但没有那么大汗了，但你感觉好像要出汗的感觉。那这个差不多做完以后 ，OK 了，就比较舒服了啊。当然，骨盆如果你能做一下前后倾、前倾后倾也是可以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上肢， 对 啊，上肢最主要就是与肩关节有关嘛，还有我们肩带有关， 嗯， 所以脊椎我们刚才做完以后，我们就到这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原来那种扩胸运动啊， 嗯、 只不过区别不一样的是，我会屈肘九十度，掌心向前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两个手肘向前， 开合开合。 对，手肘一定要夹在一起啊！很多朋友你可以试一下啊， 好难。 对， 这哪是热身呀、 啊？就是你要让小手肘在你身体前侧啊，肘关节九十度，大臂平行于地面的位置啊， 在你的脸前面挡住， 肘要夹住，两个手肘要夹住啊，然后你会发现，哎，你上背的那个位置，两个肩胛骨中间就会有拉伸感。如果哎，李佳练我没有感觉啊，好了，你夹紧以后做一个含胸的动作。你会感觉到后背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嗯、 相反有向前夹的动作就会有向后打开的动作， 打 那打开的时候你要挺胸，两个手肘努力向后打开， 尽可能打到最大。 对，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胸啊，你的肩前侧啊都被拉伸开了啊，就会很舒服。这个动作也是连续去做啊，我就不敢做那么多了，因为我感觉一会儿衣服得湿了、啊、 但是做这个向前有必要做到这么极致吗？ 来，梦莹试一下，我给梦莹拿到麦啊， 我知道很难做，我做过 啊，试一下啊。 对呀、啊，我做过。 对，然后打开连续做。对，那我为什么要让梦莹体验？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去体验一下。原因是它不光是我们的胸啊、肩啊、背啊，当它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的手臂和你的上半身全部打开了 啊。 其实还有一点胸椎的幅度在里边， 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综合，牵涉到很多部位、肌肉和关节的动作， 嗯，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而它对于那些脖子不舒服的朋友而言， 都会就是练习 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啊、 嗯嗯。 所以这只是第一个动作啊，就是我们肩带和肩关节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是一个向前夹、向后夹的动作。那第二个动作。那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向前向后夹的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做向上向下的动作、 嗯、 那向上向下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版本。首先你要自己看你的手掌，手指指向天空，然后呢让两个手掌向上延伸延伸延伸，手掌一直要向后啊、 嗯、 但是你的肘关节是要始终指向前侧的，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到哪里？梦莹看一下我手要延伸到哪里啊， 头的后侧。 哎，对了，你的手呢，像是不光是只是向上延伸，要向后。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手臂后侧，哇，会有很强烈的拉伸。 两只手一起都往上延伸， 同时。 啊， 对，你发现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做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翻肋骨，第二就是耸肩。 嗯， 所以不要翻肋骨，不要耸肩，沉住肩，尽量把手臂向上向后延伸。啊、 嗯、 你就能感觉到哇，向上向后延伸的时候，整个你的后背肌肉也甚至手臂你发现转不开，就开始有一种拧毛巾似的拉伸感。 哦、嗯、 这个是不是向上啊？ 嗯， 十次、十五次、二十次，差不多一分钟做完了。相反，向下，注意啊，手掌心还是朝向自己啊， 嗯、 手指向下，然后把手臂向后旋转，以毛巾式的向后延伸， 嗯、 啊，伸直手臂，伸直手臂。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是有向上，也有向下。啊，但前提都是向上、向后、向下、向后。 因为刚才李教练在说这个时候，我想到以前我们做这种上下练习的时候，是分比如一只在上，一只在下手臂的这种热身，好像是比较常见的。像李教练刚才说的这种两只手臂同时向上、同时向下的这种，还挺少见的。 嗯，其实我是把那个动作做了很充分了。我之前也会做那种交替的模式，但我发现做交替模式其实也是挺好的。 嗯， 然后你连续这样做，做完以后，你再可以去做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当然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嗯， 那我们热身嘛，目的你像我的肩确实之前有伤，梦莹刚才已经听到，我举一次手臂或放向后伸一次手臂，他都会响一下。 嗯， 但因为我现在他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然后呢，我在做热身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响。但是你会发现，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以后，然后呢，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就没有那个声音 了。它的那个声音就少，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滑液会分泌了。 嗯。 然后呢，周围的关节周围的肌肉关系平衡了，那一会儿再做运动就不会出一些问题了。 嗯。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啊，好了，那说完了这个第二个动作了，上肢。那我们再说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叫做手指波浪。十个手指交叉，然后在我们前侧做波浪。做这个波浪的好处就是它能把你小臂的整个的手指手腕到指尖啊都能活动开这个波浪。 嗯， 但很多朋友好像不太会做这个波浪， 有点僵硬啊。 对，那这个波浪怎么办呢？不会做怎么办？十指交叉就向下压就好了。 哦， 对，就是向下压。压的时候呢，手腕可以做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向下这样压，第二个是向前这样翻。啊，当然这种翻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好理解啊，你就做一个动作，十个手指交叉，然后向下推，有点像打气的感觉，给自行车打气的打气筒那个感觉，向下推，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哎，小臂的内侧已经有拉伸感了，啊，就很强烈啊，这个要做，推也是推十次，你可以向前推，甚至也可以向上推， 嗯， 都可以，只要你十个手指交叉这样推，推完了以后，你发现整个的手臂。已经熟练热多了，热多了以后呢，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握拳，然后五指手指张开， 哦， 再握拳， 攥拳张开， 手指张开， 张开， 对，攥拳的时候如果可以再加一个压手腕的动作，然后伸开手指再加一个打开的动作，对，就当你发现连续你做十次的时候，你的小臂已经酸了， 就是把自己当成招财猫， 对，那个手腕手指要不断张开握紧，张开握紧，张开握紧，张开握紧，对，当你能做完这些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刚好是14分钟到15分钟。 嗯，感觉做完这些热身啊，我的这个训练 就不用练了啊，差不多感觉好像练完了一样 就是的确是身体全部都活动开了嘛。 因为这样的热身我现在一直还是这样去用，做完以后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哪怕比如说一会儿我去做俯卧撑卧推，或者我做引体向上，或者我一会儿去做这个负重的深蹲或硬拉，包括我可能去做什么划船，做核心腹部的练习，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花不了太多的时间，全身热完以后会很舒服，当然如果再加一个部位就是脖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站得很直了，只需要让你的头自然的向两边摆动， 左右， 对，摆动，大约也是1分钟以后再前后上下的摆动， 嗯， 就可以了。这样你会发现，嗯，其实很舒服。 嗯， 那我教大家这个热身，其实你也可以放到工位，你去做一些活动，啊，你不一定去像梦莹刚才说啊不想动了，那你工作可能间隙抽个10分钟或5分钟。做一下某些部位的，尤其我们久坐在那里嘛，躯干也僵硬，下肢也僵硬，哎，你把腿部那套做一下，如果刚才用电脑用手机用电脑时间长了，脖子肩膀不舒服，哎，把上半身那一套做一下，你就会觉得会越来越好。梦莹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嗯，对，今天学会了这么一套啊，很完整的锻炼之前的热身，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那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它，不妨就赶紧的把它用到我们的日常的锻炼之前，给自己进行一个正确的热身，让我们的这个锻炼会更有收效，并且还会防止我们出现运动损伤。另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热身活动的第一个动作是从我们的最远端，也就是脚趾开始的。李教练给大家推荐的是踮脚尖，也就是让我们的最远端脚趾先进行发力，让它热起来。您知道踮脚尖这个动作除了在热身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效以外，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运动小贴士。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莹。踮脚尖这个动作相信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做过，您知道它还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吗？当我们踮起脚尖走路的时候，是前脚掌用力，前内侧脚掌足大趾在起支撑作用，而足内侧有三条经络经过前内侧脚掌和足大趾，它们分别是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当我们踮起脚尖走路的时候，就会刺激到这三条经络。当然，踮起脚尖走路的难度也不亚于跳芭蕾舞，而且刚开始进行的时候还会感到非常累，全身也很紧张。但是要想取得健身的效果，就一定要坚持。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瑜伽教练陈永琪和王立敏两位老师告诉大家该如何正确的踮脚尖。 那我们从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双脚，双脚的平衡练习说起， 对对对， 好吗？ 嗯，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我们永琪老师先采取一个山式的站立，然后保证你的这个躯干骨骼都是对位的，双脚的内侧是完全并拢在一起。然后你在这之后呢，保证你的骨盆呀、肩膀啊都是一个松软，然后笔直向上延伸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在你慢慢的开始呢，让大腿内侧开始收紧，臀部也收紧，腹部力量要开始启动。然后你两个小腿并拢夹紧之后，提脚后跟向上。你提起来之后呢，你会迅速让你的小腿后侧就开始收紧，提，然后你的小腿的肌肉都是完全收紧向上。你的目标就是把你从当下的这个身高长到两米以上，所以你要不停地提你的脚后跟。然后这个中间呢，如果你累了呀，你可以呢提着脚后跟走，因为有的人平衡不好，他就会频繁地掉下来，他就觉得哎呀我站不住。你走是一样的，你走的时候还是你的重量在脚前掌，而且你的小腿后侧还是在收紧的一个状态，你的腹部臀部也是在收紧的一个过程。 当您踮起脚尖时，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每次收缩时挤压出的血液量可以使下肢血液回流顺畅，而且踮脚运动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消除长时间用脑集中以及久坐后突然站立而眼前发黑、头脑发晕的毛病，同时还有利于小腿的健美。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踮脚尖走路对全身的协调性要求比较高，有高血压、骨质疏松的朋友还是不要贸然尝试，避免发生意外伤害。您记住了吗？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空车带一种。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香山脚下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在进行一次重新的布展。1927年4月28日，那一天，